今天的第一首歌，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陶晶莹的歌声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《青春》。各位好，我是肖辉，每天的这个时间段，感谢你来关注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，来关注我们30分钟的听经典的时间。今天呢，我们也是在微信当中要回顾到，就是往期节目里面大家所点播到的一些歌曲啊。说起陶晶莹啊，陶晶莹的歌声呢其实是非常不讨喜的，可是她是一个会说故事的一个都会女子。今天的推荐的陶晶莹的一首《青春》，就是讲述着我们每一个人匆匆而过的青春年代。青春一半明媚一半忧伤，它是一本惊天动地的著作，而我们却读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的太匆忙。在不经意间呢，青春的书籍悄然合上，以至于我们要重新去读它的时候，却发现青春的字迹早已经是落满了灰尘，模糊不清。那个可以任意挥霍的年纪，我们都会把它叫做青春。不知道听完了陶晶莹给我们带来的青春之后，也是否在她的青春里面找到了你的青春味道呢？好了，听完了这首歌，我们接下来要听两首歌了。一首呢是郑伊健的《友情岁月》，还有呢就是范玮琪《我们的纪念日》。 天真的声音已在减去，彼此为着目标相距，凝望夜空，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，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到沉醉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不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醒与醉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飘泊岁月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将心意再还谁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。为着目标相距，凝望夜空，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，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到沉醉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奔波的风雨里，不羁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飘泊岁月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将心意再还谁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。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，总有乐趣。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对沉醉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。不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醒与醉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飘泊岁月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将心意再还谁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。

在休息了之后，我们音乐导航继续为您带来好听音乐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个区间当中啊，也是在微信里面挑选了这么几位朋友为大家推荐到的歌。首先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蔡健雅的《红色高跟鞋》哈。这是一位广西的朋友，他说：“小辉你好，我在广西来关注你的节目有那么一段时间了，今天是否能在节目里面听到蔡健雅的《红色高跟鞋》？因为我非常的喜欢，想要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我的闺蜜们，因为她们也每次跟我去 K 歌的时候都会大声齐唱。”还有呢，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的留言哈，他的名字叫做朋友的酒，他说：“小辉你好，我是新疆的一位朋友哈，第一次来留言，不知道你是否能看到。”他说：“说起我想听的歌还是蛮多的，但是精挑细选之后，想听一首陈琳的《信天游》，不知道能否来安排呢？”那么说到这首歌，我们把这首来自陈琳的《信天游》安排给这位新疆的朋友。如果你此时还在关注节目的话，那么也想把自己最想听的歌曲推荐给大家的话，都可以来关注 SYMM0321 给我留言，我会看到。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。 都没改变。 大地留下我的梦，今天又带走我的情，天上星星一点点，思念到永远。 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我们继续在这儿分享属于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音乐日记。 上的经营理念，为广大车主提供更多的优惠和服务，送单上门，暖心服务，工作忙没有时间，车辆限行没法出门，没关系，平安车险送单上门，免除您的奔波之苦。